我们昨天呢提到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实验，我们今天来详细的讲。这个实验叫瓶中的大脑，叫 Brain in the Vat， 或者简称叫 BIV。学哲学的人，你跟他说 BIV， 他都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思想实验的提出者是美国的现代的哲学家，叫 Gilbert Harman。他一辈子都在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教哲学。普林斯顿大学可能中国人都很熟悉了，就这个爱因斯坦就是在这家大学里教物理，对吧？然后还有中国人要想留学或者移民美国，你要考这个托福，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编的。这个 BIV 呢，这个 Brain Vat 呢，实际上这个实验呢，它实际上是笛卡尔的这个所谓邪恶魔鬼实验的升级版。什么叫邪恶魔鬼思想实验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笛卡尔啊，现代哲学之父，法国的笛卡尔，他在他的这个哲学第一沉思录，也是很有名的，叫他的可以讲是他的成名著了。里面讲，如果有一个魔鬼啊，假设有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呢非常强大，他可以给我很多幻境、幻觉。它可以给我展示一个完整的外部世界的幻象，完整的外部世界就包含你所有的知觉。我可以看到天空、大海、颜色，甚至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身体。但是呢，所有这些我的知觉，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感觉到、我触摸到的，全都是这个邪恶的魔鬼制造的幻境。这个可不可能？不要说有魔法的魔鬼，就是现代的医学，当然现在呢还没有达到那么精细，但是理论上都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如果这样，如果我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感觉到的，全都可能是假的，全都可能是幻境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如何确定什么是真实？这个就是笛卡尔在哲学第一沉思录里面特别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最终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基石，我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哲学大厦，我的最可靠的那个基石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确立一个什么东西是真实的。所以最终呢，笛卡尔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这个被很多人误解，尤其是他翻译成中文之后，这个 cogito ergo sum被翻译成我思故我在是个非常我觉得不恰当的翻译，它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是这句话讲的是我思考因此我存在，不是的，这句话讲的是呢，我能够确定真实存在的最终只有我自己的思想，是这个意思。cogito ergo sum 指的是我最终我什么都不能确定它是真实的，因为它都可能是魔鬼的幻象，对吧？那么我唯一能够最终确定真实的，只能是我自己在思想这一个存在。就是说一切感知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魔鬼制造的，对吧？但是唯一可以确定是我自己这个思想是真实存在的。他用了一个简单的反证法，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在思想，我在思想的这个人是我这一个客观这个存在，如果都是假的话，那么谁在思想，对吧？它是一个反证法，就是说靠一个这个反证法来获得最底层的、最原始的、最原初的那个真实，这个才是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的这个真实的意思。那么这个 Gilbert Harman 呢，他是在这个笛卡尔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 BIV 瓶中的大脑。这个思想实验是说，比如说有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或者邪恶的科学组织啊，不管怎么样，他把一个人的大脑啊从他的头颅中间拿出来，然后放在一个可以这个支持生命的一个营养液里面，有氧气、有养料啊。使这个大脑的内环境，就是 生理液体的这个浓度啊、成分呐、啊，都和你这个正常的活体的状态是一样的，那完全和体内是一样的。然后呢，再将这个大脑的神经的输入输出全部接入一台超级电脑，在这台电脑上运行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这个泡在瓶中的大脑呢，它可以体验到完全正常的生活。它和笛卡尔的那个邪恶魔鬼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泡在缸子里的这个大脑，它也可以看到天空、大海、颜色，感觉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甚至还能产生性高潮。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大脑能感知到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真实的，不是在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的头颅里吗？这个结论应该还是这个大脑无从知道，就像笛卡尔无从知道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魔鬼制造的一样，这个大脑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的头颅里，还是说我是在被泡在缸子里的。如果确认了这个，走到这一步，我们再往前迈一步就会出问题。我们再往前迈一步就变成什么呢？如果这个泡在缸子里的大脑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泡在缸子里的，那么请问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就在眼前的这个具体的时刻，你能确定你不是一个 BIV 吗？你能确定你不是一个泡在瓶中的大脑吗？哎，说到这儿，你看过这个 Matrix 骇客帝国的朋友马上就明白，这不就是 Matrix 吗？对吧？你泡在瓶中跟泡在那个发电厂里面不是一样吗？对吧？所以 Matrix 这部电影的哲学基础就是 BIV 实验，就是瓶中的大脑实验。这个是他的导演，他的导演不是一个人，是一对儿。是一对姐妹呢，还是一对兄弟呢？我搞不清。为什么搞不清呢？这一对人他名字挺长的，我记不得了，叫什么 Wachowski 啊什么的。他原来是一对兄弟，后来他们都做了变性手术，就变成一对姐妹。所以就是这一对导演，他们在讲，他们既是导演也是编剧，也是剧本写作。他讲这个 Matrix 的来源，它就是 BIV 实验。好，介绍完了这个 BIV 以后呢，回过头来说我们昨天的问题。我们如何避免自己生活在一个盒子里？如何避免自己生活在一个 Matrix 里？或者如何避免自己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这个答案就比较明显，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无法判断你自己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盒子里。即使你走出了一个盒子，即使你走出了 Matrix， 你依然无法辨别你自己是不是活在一个真实世界里。你可能还会面临一个给你一个红药丸、给你一个蓝药丸的选择。这个红药丸和蓝药丸本质上代表是什么呢？红药丸真的就代表真实世界吗？蓝药丸真的就代表虚拟世界吗？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深刻的理解了 BIV 实验，理解了笛卡尔的邪恶魔鬼思想实验，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红药丸和蓝药丸代表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像电影里讲的那么简单，红药丸就是带你去真实世界。其实红药丸代表的是我采取一种态度，我认为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盒子，我认为我是 BIV， 我想走出这个盒子。红药丸仅仅代表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选择。而蓝药丸代表什么呢？蓝药丸就代表我承认我生活的盒子就是最大的那个世界，就是最真实的那个世界。我认为我没有生活在一个盒子里，没有生活在一个摄影棚里，我不是一个 BIV。 这个 就是《骇客帝国》这部电影的哲学精髓。你记得这个电影里的主角啊，在现实世界或者说在 Zion 里面，他叫 Neo， 对吧？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他叫 Mr. Anderson。那么这个 Neo 在电影里反复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无论是这个先知也好，还是那个 architecture， 就是这个Matrix 的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主管，就是实际上就他代表电脑的那个灵魂嘛。反复的就是告诉 Neo， 你无论做什么都只是一个选择，没有什么真实啊，你就发现真理了，不是，只是一个选择。我们到底是不是生活在真实世界，本质上并不取决于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这个有点绕头，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真实世界，本质上并不取决于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而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你选红药丸，这个世界就不真实，你选蓝药丸，这个世界就是真实，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独立于我们认识之外的所谓真实和虚幻。这个说的就真的是有一点深，而且呢容易绕头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好好的咀嚼一下这个BIV 这个邪恶魔鬼思想实验和 Matrix 的这个电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是真实与否的那些依据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眼前有一个手机，你看得到手机，你听得到手机，你摸得到手机，你所有的感觉给你的回馈都是统一的，你就不会怀疑这个手机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反馈和其他的反馈不符，你就会迷糊了。比如说你看得到手机，听得到手机，你却摸不到这个手机，你很快你会觉得不对头，对吧？你会觉得这个手机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啊？或者甚至你也能摸到手机，你所有的感觉都觉得这个手机是真实的，但所有其他人给你的反馈都说你面前没有手机啊，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发疯了？如果所有人都这样说的话，你很可能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发疯了，我怎么会有一个幻觉，我眼前有个手机呢？所以我们判断真实的依据，实际上是我们所有感知的一个和谐，就是他们所有感知之间不矛盾，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定义为真实。要让你所有的感知不矛盾，对于一个电脑来说，对于现代科技来说，不要太容易啊，对吧？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需要确实和我们日常的经验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直觉冲突太大，所以一定要慢慢想一想，你才能想明白这个所谓真实、所谓客观世界、所谓客观物理世界有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坚实的根基，还是说我们选择承认一个真实和选择承认选择说我不承认你这个真实，我认为这是虚幻的，这个中间的关系。理解到这里啊，你会发现所谓外面的世界和盒子里的世界，所谓这个楚门的世界和摄影棚外的世界，所谓 Matrix 和 Zion， 它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你对世界的感知，你对世界感知到的全部也只是你的感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George Berkeley， 这个贝克莱，中文翻译贝克莱，他讲的这个存在即是被感知的核心，就是 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你要存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被感知才能够被叫做存在。没有一个可以绝对认定的存在，没有脱离我们感知而存在的存在。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电脑游戏里面，一个 Matrix 里面，或者是一个外星飞船的实验室里面，是不是或者是一个瓶子里面，我们根本无从得知。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物质，这个 这一个现实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和虚幻本身就是一种幻觉。那么我们就开始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什么叫真实？真实这个词儿就要被重新定义了。好，我们回到笛卡尔讲的这个"我思故我在"啊，那么我们最终能够确定的真实，在笛卡尔那儿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思想，思想的这个人是我，这个可以被确定。好，这个是我们的起点。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我们的感受是真实的，那么无论我们的大脑到底是生活在头颅里，还是泡在一盆生理盐盐水里，这个大脑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痛苦依然是痛苦，快乐依然是快乐，那么道德问题就依然存在。大屠杀，不管是真实的世界的大屠杀，还是虚幻世界里面的比如说这个只是一个假的大屠杀，不管还是电脑模拟的大屠杀，不管是怎么样，大屠杀带给我们的真实的痛苦，那个是真实的。哪怕这个屠杀不过是电信号制造的，对吧？哪怕这个痛苦不过是电信号制造的，但是这个痛苦依然是真实的痛苦啊。那么无论是在Matrix 里面，或者是在一个电脑游戏里面，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带给人类痛苦的事情，也是依然要面临道德审判的。我们的感知本身是真实的，无论这个感知是来自原子世界，就是所谓物理世界、真实世界，还是来自于电子世界、虚拟世界，这个痛苦是真实的。既然带来痛苦，就要面临道德的审判。那么反过来看，它同时又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反过来看，我们就不用担心什么超级电脑啊，什么 AI 了 ，AI 啊来控制我们的意识了。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 Matrix 之外，能够进行的一些生活，能够感受到的欢乐或者痛苦，在 Matrix 之内也能做同样的事情啊，对吧？但是这样想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自我安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人类总是想再进一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大多数的故事，包括像科幻电影里讲的这些故事，都带有一种我们的精神要战胜物质的这样一个诉求，或者说这样一个精神。比如说，原始时代的故事是这样，就是我的思想里面想象出我需要一个工具，我需要一把刀，一把石头刀，比如说石器时代啊。那么我的思想呢，我的精神呢，就指挥我的肉体制造出这样一把刀。然后呢，我就拿这把刀呢去杀掉猛兽啊，比如说猛犸象，好，那么就精神就战胜了物质。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不仅仅啊，在物质上面，就是我想做一把刀，我们有的时候还想用自己的精神力啊，我们还想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精神去改变其他人的想法，对吧？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可以作用于物质世界，甚至可以作用于别人的精神世界，有的时候就这个作用的结果就产生了我们的历史和科技，但是反过来，历史和科技也在塑造我们自己的精神。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自由啊、博爱啊、创造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塑造给我们大脑的这个结果。所以结论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被操纵和被塑造，没有一个所谓这个没有被操控或者说没有被洗脑的真实自我。这个在下一章我们要讨论很多关于真实自我。我们没有可能把那个影响我们思想的那些因素，就像按一个电脑上一个清除键一样的，把它们从我们的大脑里清除出去。而如果你真的把这些都清除出去了， 你还是你吗？你所谓的真实的自我，你清除掉所有你的学习、你接受的概念之后，你的智力恐怕连一个婴儿都不如，完全是一张白纸，对吧？那不叫自我了，那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了，对吧？我们喜欢用我们的思想去制造工具，比如说石刀，但是我们又害怕自己变成那个被制造出来的工具。现代的思想故事应该是这样的，这样来讲，就是说，我的精神，我的思想，创造出技术啊，技术呢产生机器人啊，机器人呢又反过来想控制我的思想，然后我的思想再想去杀掉这个机器人，就是循环往复啊。但是这个故事是错误的，问题不出在，思想不能杀死机器人，而出在。不是机器人控制你的思想，而是你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被制造，就是被塑造出来的。所以杀死机器人不会解放我们，也不会让我们更加自由。我们在谈到自由啊，我们在谈到自己的这个思想解放啊的时候，总是会提到我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我有一个自由意志。我要解放真实的自我，我要解放我的自由意志，我要拒绝被洗脑。但是，这个所谓的真实自我，这个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鬼？好，下一讲我们再通过另外一部电影和另外一部小说，来跟你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真实自我，我们的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好，谢谢大家。